嗱呢部戲咧就出奇地咧，我平常睇嘅時候都頗多人睇喎。咁但係先係首先聲明啦。咁我雖然講嘅，但係我一定要講出呢個片嘅即係個格局係咩咧？咁啊，基本上係電視片嚟嘅，係嘛？你有冇咁同感啊？ 嗯，唔係咁啊，係呢個編劇啊，同埋呢個導演咧，佢基本上咧都叫做係。都是其實幕後的電影人，一個編劇很厲害，一個就是攝影很厲害，這樣的，如果他拍的多數，尤其是導演Michael Gore是拍很多電視劇，尤其是鬼片，很出名的， 但是呢，我入場之前我完全沒有做 research 的，我一度沒看，咦，原來是 Gary Oldman，我一直都不知道是 Gary Oldman 做的， 你不覺得他這個是 Gary Oldman 的真樣來的，你看著他有吉爾那個肥有很多的， 不是，這個真的很老，這個真的很中老，極度中 老，事實上 Gary Oldman 他很厲害，真的很厲 害，很多人都說他基本上很少做爸爸形象的，因為他通常他是做一些很古怪的一些反派或者有吉爾那種的形象， 他做親呢，其實他就很考慮他自己表不表現到個演技，譬如剛才你說、他做奸角，奸角一定很有那個表現的空間，這裡很奇怪，就是我看完之後，咦，因為呢就可能他真的演得太好了，即完全不是一種即是明星的味道，這個就是一個演員個應有的修養，即是他又不是搶戲，即係我初頭睇睇，我又咦佢好似佢真係唔係主角嚟喎，可能個女主角先係喎， 即係個老婆。 個老婆真係咁，但係個老婆即係呢個女演員比佢嗰個名氣爭好遠噶嘛，佢可以比戲佢喎，呢個就係真係好嘢嚇。 嗱，佢呢個都亦都有個叫小道消息嘅。因為呢部戲呢，即係頭先你都掂啦，好似啲電視劇，同埋咧就基本上嘅成本都唔係好高，何解？佢可以揾到 Gary Oldman 做嘅咧，同埋仲有一個小道消息咧，就係佢執耳攤嘅喎。係 啊， 你知原裝咧係邊個做嘅咧？ 唔知 尼古拉斯基茨。 哦，都似啊。咁咧係應該 而家個形係似尼古拉斯基茨啫。咁但係咧，佢一唔做嗰時候咧，佢揾阿 Gary Oldman，Gary Oldman 得我做。點解咧？因為佢睇到呢個故仔係得嘅。同埋呢個故仔咧。即係當佢放埋落去咧，佢就係啲人點解會都成日將呢個同嗰個佢做丘吉爾咩黑暗對峙嘅嗰個會一齊講咧？佢就係咧就講到咧，譬如呢啲戲啊，講嗰啲叫呢個叫做係嗰啲遊艇嘅遇難嘅戲咧，其實就正正咧，我哋其實有幾次都有講過噶啦嘛，嗰、那個影碟情報室都有提過嘅，就係、是、佢裡面咧掂咧呢啲嘢咧，海洋的心啲古仔嚟噶嘛。但即係嗰種叫做係黑暗的心啊，海洋的心啊，即係嗰啲故事嚟嘅。咁而且佢依個咧就係同一般嘅嗰個處理唔同。通常咧依啲叫做係遊艇遇難嘅戲咧，你可以咧一個人做就已經得曬嘅。 以前有一套好著名嘅波蘭斯基嘛， 係啊， 水中刀啊。 嗱呢套直頭咧，好多人都揾佢同水中刀嚟對比。水中刀咧裡面咧就有三個人。咁一個咧即係嗰個細路仔咧，就即係而家呢度咧都嗰兩個。即係嗰兩個舵手啦，即係幫佢揸船嗰個啦。然後佢另外嗰個就係個 family 嚟嘅，係一個 family 啊。咁個 family 咧就你覺得好少見咧，一個遊艇佢係講成家一齊去喺呢個遊艇嗰度出海，咁啊遇到呢個鬼怪事件啊。嗱，你頭先嗰個係呢個導演咧，咁個導演咧我諗佢係一個 ABC 嚟嘅啊。咁我未細查過，但係佢係一個好出名嘅攝影師。因為佢本身咧，佢嗰啲佢最近咧就係、是《魔術奇緣》咧，裡面咧即係雖然喺度卡通片咧，但係佢對光嘅嗰個處理咧，嗰、那個顧問咧就完全係佢做。咁啊，啲人都話：哇！就係、是、因為咁樣咧，嗰啲雪嘅嗰啲表現啊，同埋嗰啲好多嗰種叫成個嗰種叫光影嘅控制咧，都即刻唔同曬。咁啊，呢個導演咧就即係佢本身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攝影師嚟嘅。佢等同於咧，即係香港，即係咪以前咧有一套叫咩《黃宗瞻》？ 哦，嗰、那個好耐啦，嗰、那個就一燈大師啊，記得。就佢一個好出名嘅技巧點樣咧？就是、一個女明星啊，我唔記得呢個演員咩啦。 就是 眼嘛， 打燈籠，打燈籠，佢一路打唔到嗰隻眼嗰隻顏色出嚟。 係，咪外國嘅攝影師一直係打唔到嘅。 打唔到，咁佢就喺一塊前面咧鋪咗塊絨啊。 係。 咁、那個嗰隻眼咧就、那個色係全部出到出嚟，咁呢個就係佢個經典啦。係。咁啊，收尾就拍咗一個我都有睇過的電影，就係《路人如海》啦。係 點止啊？嗰、那個叫做係啊《Gone with the Wind》啊。 係啊。 誒妙咩咩妙女郎啊。 咁傳説咧就係佢好想拍誒老舍嘅《落財場》場子。係。 佢上過去嗰時上過北京。 上過北京啊，就拍咗一啲紀錄片翻嚟嘅。係 啊。 但係收尾就咩啦，唔俾佢。咁但係。我記憶之中佢係咩一燈大師， 係 即係好似係佢打一支燈嘅樣 嘅。嗯，係。啊，佢有好多嗰個叫電影嘅技術咧，點解西方咧嗰個咧即係都其實好尊崇嗰位黃宗瞻呢個攝影師嘅，因為佢有好多啲技術性嘅 突破， 係佢哋解決咗佢嚇。咁啊誒，佢基本上咧就呢一位咧 Michael Kors 咧都係。即係咁勁嘅，所以咧我而家睇依張海報咧，佢揾嗰個紅咧嚟做一個主題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到咧，佢裡面咧即係有好多嗰啲啊，你睇嗰個電影都係，佢嗰個視覺嘅處理咧係相當之細緻嚟嘅。咁佢即係佢啊同埋啊黃宗瞻啊，咁其實都包括講埋咧啊白德熙嘅，都話咧佢帶咗一啲新穎嘅技術。而佢個技術咧，咁佢哋可能咧都整體嚟講咧，就係東方人嘅嗰個對光影嘅嗰種睇法咧，係有唔同，咁嚟去表現到出嚟。咁但係而家呢個就更加重要，就佢即係在職緊嘅一個好出名嘅攝影師。咁啊，今次呢部電影咧，所以咧，如果你睇嗰時，你要特別留意佢嘅嗰個攝影嘅嗰個語言啊。 咁咧套片咧就初頭我就以為係講嗰個原裝故事啦，但係聽落唔係嘅。佢係即係加係一個新嘅故事嚟嘅。 原裝佢係大船啊， 大船嚟嘅嚇。咁就呢個故事就係講一隻，因為船被一個惡女巫係詛咒咗之後啦。咁但係只船本身咧就你講好得意嘅。如果你就眼睇咧，其實船好細只嘅，就冇可能住喺入邊咁多人嘅。 係啊 係啊。咁但係教家只船入邊，即係影下邊。 一百落影啲人係救病㗎。係 啊，只船就好大隻啦。 尤其是阿女嘅嗰間房啊，佢就連埋嗰啲公仔，哇！點解咁大嘅咧？啊，有趣嘅呢個嘢係啊。咁你有冇一個睇法咧？點解佢咁樣嚟處理咧？ 冇咁純粹，因為個戲劇效果啦。佢唔可以整個隻船太大噶嘛。 嗯、 即係佢個稿真係咁樣嘅。最初佢一個打工嘅、即係已經係中老啦。即係甚至比中老更加嚴重啦。就係話啲仔女又差唔多大啦。佢又冇即係冇事業上嘅任何一啲可以值得講嘅地方。咁佢又見到隻船，咁、就買佢。咁但係如果你看他出嚟望嗰只船咧，係真係好細只船嚟噶。咁但係咧，你見到就係當佢買咗船之後咧，佢話冚家人咧走落去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入邊咧好寬敞。咁我哋覺得好奇怪 啦。成個 family 嗰樣嘢幾耐？咁你又會變咗佢唔係一個好寫實嘅戲嚟㗎啦。 係啊，咁唔需要唔緊要嘅，呢啲唔係重點嚟。因為重點咧就佢係講一個好簡單嘅所謂撞邪嘅故仔啦。咁就嗰、那個驚嚇嘅情況咧，就都係係好商業片嘅處理手法。咁 OK 嘅，即係入場睇嘅朋友，你一定如果你想睇啲中意睇呢個類型，係絕對 OK 嘅。 即係驚嚇效果，佢做得好好。咁樣，但我睇嗰時候咧，即係因為佢開頭嗰度咧，佢就係都講阿 Gary Oldman 嘅嗰、那個頭先阿台長嘅講嗰個，其實係特登刻意都要再提及啲，大家要留意佢嗰段咧、你都提及咗啊，波蘭斯基嘅嗰個水中刀咧，嗰、那個咧，嗰部咧就係都係被譽為咧，藉咗一個叫遊艇嘅事件，兩個嗰啲叫做係資本主義嘅嗰啲即係波蘭資本主義嘅嗰啲夫婦，就遇到一個叫無產青年，咁啊裡面嘅嗰種衝突。就出到嗰個充滿咗寓意嘅一部電影嚟嘅，咁啊亦都好震慄，就驚恐。咁啊呢一部咧，咁啊你大家留意咧，佢就係佢啊 Gary Oldman 嗰個身份，佢都講佢咧就基本上咧佢都係一個叫做係 即係企業家嚟㗎啦。但係咧，佢企業家上嚟嗰時候，佢唔覺得自己有啲乜嘢成就啊。對，尤其是對家庭嘅，作為一個叫父親，有啲咩貢獻？咁所以咁佢咧就即係見到呢架船咧，咁佢咧就係都亦都有一個叫海上嘅旅程啊。咁咁咧嚟去發展咧，咁嚟做。咁啊，佢嗰場戲咧就基本上咧，我哋啲戲精咧一睇咧就即刻睇到啲玄機。咁而個玄機咧就都亦都同大家特別介紹咧，有可能第一部戲，因為嗰部戲咧就係阿王家衞咧就一直好想，同埋已經公布咗佢想拍。當時咧，李谷 Kipman 咧都話好。我做咁樣嗰時，點知心尾咧就都冇做到嘅。咁啊，嗰部係同船有關嘅啊。咁你知唔知邊部戲咧？考啊，或者你咩唔知啊？你一定都知啦，《奧遜威爾斯》嘅其中嘅一部經典戲嘅《Lady from Shanghai》啊。 哦， 嚇就係《Lady from Shanghai》嘅嗰個電影嚟嘅。因為咧，佢裡面咧，佢基本上咧，我初初睇，咦？可能是那部戲即係做一個佢嘅戲劇嘅底板嚟喎，跟住去到尾嗰個佢話佢去百慕達，啊更加似啦，咁啊成個過程啊，嗱呢部嗱呢部咧咁嗰時咧，如果後屘我即刻睇翻啲資料咧，嗱佢冇提呢部戲㗎，嗰啲資料咧，因為呢個咧就佢裡面咧，如果你玩嗰嘅戲劇嘅嗰個叫做係嗰種嘅處理咧，佢依種咧。屬於佢嗰個底板嚟嘅嚇，你嗰啲叫做明眼人啊嗰啲咧，或者嗰啲即係好好勁嘅嗰啲影評咧，就會篤呢樣嘢出嚟。但係佢最關鍵咧，我一睇尼古拉斯基治組，哦 ，exactly 就依部咧，何解？你見唔見到後面有好多鏡影嗰度？尼古拉斯基治嘅嗰套 Face Off， 打即係同埋有好多電影咧，裡面咧。鏡打鏡嗰個咧，李小龍都有做過嗰個咧，係來自依部電影嘅《 龍爭虎鬥》。 係啦，《龍爭虎鬥》 呢個後邊咪鏡像咯，你睇下嚇。 佢嘅鏡像嘅處理咧，就變成電影史嘅經典嚟嘅。 嗯。 咁佢基本上咧，你一知道佢呢個意圖嗰陣時咧，咁佢裡面咧就成個嗰個旅程咧，就變咗咧係一個叫做係白人喺個叫做係個同個海洋之間咧。佢嗰個帶出咧，佢哋嗰個叫白人世界嘅恐懼嘅，但依個就係 Gary Oldman 一做咧就啱曬啦。啊，你揾阿尼古拉斯基治做咧都得，不過 Gary Oldman 咧就更加好啦。何解咧？佢等同於揾阿哈里遜福做嘢，勝啲呼喚。咁解嘅。咁啊，呢部戲咧裡面咧，如果你有睇過呢部嘢，即係有好多可能，你如果讀電影咧，就都一定要睇噶啦。依個可能都係功課嚟嘅。咁你會將呢樣嘢套入咗落去依個馬利依樣嘢出嚟嗰時候咧，咁你就會即刻好明白而家西方嘅鬼片啊，譬如尤其是嗰個疑凶啊或者咩嗰啲鬼片咧，裡面一個講緊咧就係裡面咧最驚咧就係白人世界佢有啲嘢有啲叫卡瑪有啲業咧就放低咗，尤其是喺美國嗰度， 佢有幾個業啊嘛。第一個業咧就係呢個對嗰個土著個屠殺啦。係 啊。 第二個業咧就係好著名，就係曾經喺佢哋新英倫就獵巫啊。係。咁呢套片就係嗰個獵巫嘅問題啦，就係有啲巫即係女巫就俾人掟咗落海啊嘛。係。咁佢咪要即係揾翻填翻數咯。 係。 咁第三個業啊，而家喺美國就出緊㗎啦，就係對呢個黑奴嗰個壓迫啊嘛。 同埋而家黑奴突然之間咧，嗰種叛亂咧，可能就即係唔係咁有意識嘅。 嗯。 係一種依種卡瑪未解決嘅時候咧，就係咁爆出嚟。咁樣嗱，呢部馬利號咧，即係你會睇到嗱，你當你睇呢部戲。如果你有看過這一部或者其他那些即是關於美國白人世界的歷史文化裡面的時候，你一套下來的時候你去閱讀，你就發覺這部戲很多很細節的處理，還有它印發你，尤其是可能一些學校的那些讀電影或者是讀那些比較文學的那些對比，他就找到很多他這種意象出來。而且呢這個意象呢，我相信呢就是這個導演呢，因為他本身他都就不是純準白人的那個世界，但而且他也是一個攝影師，他就玩到很多視覺的東西裡面呢，就等同於呢、就是、那時馬田斯科西斯拍那套《不捨島》， Shutter Island 咧，同埋我啱啱之前都有提及嗰套《罪惡島》咧，裡面咧就掂嘅嗰種叫做係白人而家咧，即係對於嗰種叫電影嘅視覺影像啊，佢咧就揾到一個深層次咧，講翻自己內心嘅一種恐懼咧，用電影嚟去表達。咁啊，呢個係其中一部一個例子嚟嘅，嗰個係啊。 咁嗱，即係涉及到呢個美國恐怖片嘅類型咧，咁我哋仲可以有少少嘢去補充嘅。咁啊，下一節翻嚟講講啊。